好，我们来上正课了啊。我们说，我们上次下课以前叫同学回去看一看，哎，五行是哪五行？是哪五脏，对不对？又请各位同学看一下六经是哪六个对应的东西，对不对？那我们就发现五行五跟六的这个对应都不很一样，对不对？我们唯一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六经里面，你会看得到三阳经多半是腑，三阴经是脏，对不对？那因为脏是比较阴，腑是比较阳，所以呢，这个六经的分配当然脏是属于阴的，腑是属于阳的，这没有问题啊。那人体有十二条经，对不对？那十二是五加七，也是六加六。那么我们中国人说人有五脏六腑，那五脏跟六腑加起来才十一啊，没有补足这个十二这个数字，那这怎么办？其实在马王堆出土的古脉经里面，人体他们只算十一条经脉，少掉一条叫做心包经。当然心包经你说它存不存在，是存在的，人体是有心包络这个东西的。可是为什么五脏跟六腑加起来是只有十一呢？这个问题其实答案是蛮简单的啊，就是中国人的五脏里面说的心脏这个东西不在肉体上，就是中国人的心脏是一个灵魂上面的器官，这个东西是没有肉身的对应点的。那肉身的对应点呢，就是心包，也就是我们肉体的这个心脏，其实在中医的比较古老的观点里面会把它称为心包络。所以我们才会有一句笑话说，中国人的心是正的，外国人的心是偏的。因为中国人的观点里面，心脏君主之官在正中间，而其实你要把它画得更仔细，你知道其实画得出来的，就是人的灵魂上有一个器官，那个器官就是我们英文说的 mind。 这个东西啊，如果你的灵体灵魂体就跟你的肉身是重叠的话，那个东西是前胸后背都凸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它是一个好像一个倒放的柚子，然后很大，就是前胸后背都凸出来的一个东西，那个是中医说的心。那怎么样跟身体找到对应点，就是那个你们在看针灸的穴道，会有一些像什么灵台啦，什么神道啦，就是什么灵什么神什么那些穴，会把这个东西浮出肉身的那个交界点那个圈圈画出来，懂吗？就是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球状的突出肉身的东西，只是它的一些交界点我们会定出一些那个什么灵啊神啊什么穴道，而那个东西才是中国人说的心。那至于心跳，中国人说的是胃之大络，虚里其动应一，认为说人的胃气通往这边，然后才有一个跳动，在这边可以感觉到他的衣服在震动。那外国人看到这个说法，就觉得中国人实在太可笑了，就是怎么会一个心脏在跳动，你说是胃的在跳，胃的大络，对不对？其实这主要的意义是说，心脏跳动可能要受到脾胃的这个后天的元气的支援，是这个意思。因为络这个东西就是从脉上面分叉出来的东西嘛，它本来就不是说你的胃有一部分在跳动，不是的啊，那是胃之气，后天的这个气有在支援着你的这个心脏跳动。那我们来看五脏对五腑啊，就是心跟小肠是相对，对不对？肝胆相对，脾胃相对，肺大肠相对，肾膀胱相对。那另外一个腑，就是也就是说腑的话，小肠胆胃大肠膀胱已经五个，对不对？那第六个腑是什么呢？第六个腑到底是三焦腑还是心包腑？ 也就是十二经脉，你扣掉五个脏之后，剩下还有七个。然后七个里面应该是五脏和七腑啦，对不对？那三焦也可以算一腑，心包也可以算一腑。可是实际上，我们会把心包，因为是对应到肉身的这个心脏去，所以心包到底要算腑还是要算脏，不知道。因为心包，你说我们凡是通的就是腑，不通的就是脏，就像什么胃啊、肠啊，都是东西可以进去出来。那你说一个人跳动的心脏，不是有血进去血出来吗？它也是通的啊，所以它具有腑的性质啊。可是这个心包跟心脏合起来，我们算一个完整的脏，也就是肉身的部分的心，就是 mind 这个东西，在灵heart 这个东西，在灵魂的部分称之为 mind， 然后在肉身的部分称之为心包，就是我们这里面在跳动的这个心。所以这个观念有，就知道人的心是两个向度，不同空间向度的存在啊。这个观念先有，那你就不会觉得说怎么五脏七腑要说五脏六腑啊，因为心包就不算腑了，就这样子。那至于说，有一本最近蛮红的书叫做《黄帝外经》，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上现在在红红火火啊！他那个里面有一篇呢，说人呐、啊、有六脏七腑才对。那他就说，人的六脏，第六个脏是什么？是胞胎，就是子宫。他的子宫能够孕育出下一代，那难道不是很重要的脏吗？可是他为什么不能算到五脏里面？因为我们说过，人有五的系统，五行相推的系统，有六的系统，六经稳定结构的系统，上面还有八的系统，是八脉能量开始这个升级的系统。那这个胞胎这个东西，你说它是什么气？说五行的话是水火之气交融，说六经的话也是什么心经跟什么，但是其实胞胎在我们中国人的计算归类跟计算里面，胞胎属于奇经八脉里面的冲脉跟任脉，也就是胞胎这个看起来像是脏的东西，它的能量来源是更高层的东西。因为子宫其实很伟大，对不对？所以它的能量是更高一层的那个灵魂体来的。所以胞胎，因为它是来自于人的冲脉跟任脉，所以它既不能算五脏，也不能算六腑，也不能算到六经，因为它是更高层次八脉里面的一个现象化的东西，所以就脱离这个五脏六腑的结构，这是一点。那另外说，七腑应该是有心包腑才对。那七腑心包腑因为跟心重叠了，那这个黄帝外经讲的是说，因为心包腑要避这个心脏，就是因为它很伟大，所以大家不好意思把它当腑，所以就当作不知道什么东西这样子。那所以都要扣掉，所以即使有六脏七腑的这个形质，实际上扣来扣去还是只剩下五脏六腑。就是黄帝外经里面有一篇是在讲这个东西。那因为黄帝外经最近太红了，所以我就多讲一点闲话好了。因为现在有非常有名望的中医师在那边推广这个书，说是黄帝内外经一定是真本的，就是当年那个失落的那本书。其实这个我觉得讲的太过分了，因为黄帝外经这部书啊，现在是取了这个名字，所以很耸动。这一本书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清朝的时候，康熙年间有一位陈士铎，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外经为言》，黄帝外经就是那本《外经为言》。那陈士铎的医术，我们如果按照这个他的著作来看，陈士铎的医术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傅青主的流派，就是傅青主是明末清初的人，对不对？那可能傅青主当年是什么，有一点政治上面的身份上的怎么样问题，所以他可能有一些资料不太方便处理出版还怎么样，所以后来有人把傅青主的医学的内容去交给陈士铎，叫陈士铎出版。 所以陈氏读了什么《时事秘录》啦、《辩证录》啦，那些书都跟父亲主的医学有相当高的重合性。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在看父亲主男女科，如果觉得这个方子好像剂量怪怪的，我就会翻开《时事秘录》，那陈氏读的《时事秘录》来对一下，因为里面的那个证跟方都是 重叠的，都是就是同一本书的两个版本，这种感觉。那因为陈氏读的《时事秘录》等于是父亲主男女科用另外一个思想逻辑去编排的东西，而陈氏读的《外经为言》呢，就是他的那个《时事秘录》或者《辩证录》里面的脏腑观念的总纲。所以《外经为言》讲白了就是父亲主的内外科的理论架构，如此而已，就是父亲主那一门的心法。那你说父亲主的医术高不高？那当然很高。所以他的外经文言有没有一读的价值？我觉得有啦。我为什么会说《黄帝外经》这件事情呢？是因为现在《黄帝外经》出版了，有一些不太明白状况的人就只看那本《黄帝外经》，就觉得哦，这里面讲的是中医的道理，然后就觉得这本是伟大的书。其实你要把《黄帝外经》去跟陈世铎的其他的这些什么《时事秘录》什么合在一起看，你才知道说他讲的这个道理在方剂上面要如何运用，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学习的过程。不然的话那些虚学的道理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哦，这是一点。在学习上面不好，我们说我体用合一，如果你不知道那个理论要怎么用，你干嘛学它？那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黄帝外经》的那个文笔，如果待过中文系的人一定都晓得，先秦两汉的文字没有那些时髦的形容词啊，就是没有那个语气，他的那个文字内容那个句法用的字都绝不是那个时代会有的。所以你硬要把《黄帝外经》说成是什么失落千年再出土的真迹，我会觉得太过分了。就是如果你把这本书丢给一本中文系的人，马上就破功。那把它为了要把它卖得好，于是就炒作成这样，我就觉得很过分。如果你要学十方派，你要学父亲主男女科，因为我说父亲主男女科是十方派里面一个非常伟大的一环，那你拿《黄帝外经》来对着看，可以增加你学习的吸收理解，这是不错的。但是糊里糊涂的把这种清朝时代的一本好书说成是汉朝时代的好书，我觉得那也太过分了，所以稍微澄清一下。最近好多那出版社做要推广这书做得好过火啊。 真 假莫辨了，就明晓得它不是真的，也要把它讲成真的，这样子，它有它存在的价值，但是跟它是不是汉朝的书没有关系。像那个刚刚讲到心包的问题，就像中医常常都在讲啊，真正的心脏病，只要一发人就死。因为如果那个邪气真的可以攻到你的灵魂的心的话，那立刻你的灵魂跟肉体会脱开，你没有办法承受这个东西。可是现在有那么多人都在得心脏病，怎么都不死啊？什么风湿性心脏病，什么心脏瓣膜病，什么有心室肥大，什么有的没的。如果你不能够知道灵魂的心跟肉身的心包是两个层面的东西的话，你就会觉得中医的理论充满矛盾。都说真心脏病一得就死，然后又有那么多心脏病得的人不死，那你会觉得很奇怪。这真的不要奇怪，因为说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像这个东西其实历代我觉得在民国以前没有很多人提出。为什么呢？因为民国以前没有西医说的这个心脏病这个词，也就是心绞痛这种病，我们会把它称之为胸痹。胸痹就是胸口麻痹那种胸痹。那胸痹在张仲景的这个书里面有很完整的医法，而那些医法呢，都让你觉得他在处理的是把你心脏周围的很多痰水拔掉。也就是说，如果你肉身的心脏会有一些病变，那个肉身的心脏本身 不一定是源头，而是你肉身的心脏周围有太多邪气把它包住了，以至于它产生了病变。所以美国的尼海夏医生就说了一句蛮有意思的话，他说，你说心脏瓣膜病变，那个真的是心脏瓣膜病变吗？他说我们那个平常冰箱里面用来保存食物的保鲜盒，如果你有点变形了，它和盖子就盖不好了，那个是保鲜盒受到不适当的压力而变形，所以盖子盖不好。所以如果你的心脏是受到它的居住环境不适当的压力而造成有点变形的现象的话，你认为是那个心脏不对吗？你应该是要把那个环境上面压到它的东西拿掉才对吧。那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大家会觉得这个例子举得有点好像有点粗，说这个心脏跟保鲜膜怎么会保鲜盒怎么会一样，但是他这句话是非常经方派的思考。因为我们经方派的人在用金匮要略治心脏病的时候都有非常高的疗效，可是大部分在做的就是把心脏周围那些压到他的东西如何拔掉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因为在临床上确实有效，而且又比西医的好，根本不用动刀做支架做人工瓣膜，所以确确实实临床有疗效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承认它的价值。所以大部分现在心脏病都不是这个中医古书说的那个心的病。那我现在跳到六经的地方来讲一点你们听起来比较就是有点跳开来的话题，就是人的足厥阴肝经，手厥阴心包经是一对的东西。也就是如果你的肝很不好的时候，不走五脏来讲，如果走五脏来讲，就是郑曼青先生提到的说，哦，这个现在这些那个心脏病哦，得了好久都没有死的，不应该叫做心脏病，应该叫做心包络病，因为这个心包络是五脏里面肝木生心火烧过来的，就是造成这个心脏什么提到老化什么的，这个是用五脏的讲法来讲。但是如果你用六经的讲法来讲的话，就是六经的每一条经它都有管到人的身体的一个区块。比如说我们说感冒一开始是太阳病，太阳经最先受邪，那这个太阳经的区块可能是人的比较表面的区块，然后其他的经的区块就更加的里面，而最里面六经里面最里面就是厥阴经。那厥阴经就是肝经跟心包经。那当你的身体一块一块，就是这一个经的感冒会干扰到你的身体哪几块，这个拿出来看，哪几块拿出来看，就像把人当做一个车站，一块一块一块拆，先拆车门再拆什么，那到最后剩下厥阴剩下肝跟心包的时候，人体还剩下哪一块？诶，就是这个隔膜上面心脏下面这一块，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膏肓，就是病入膏肓那个膏肓。所以搞了半天这个厥阴病就是到最后就是到这个膏肓里面有一堆乱七八糟东西把这个心脏弄到不能跳。那我这样子讲呢，就是说如果要治这个心脏病，从厥阴六经里面的厥阴下手是有相当的治愈的希望的啊。就像尼海夏先生曾经用过厥阴经的代表方乌梅丸，他就说乌梅丸的辩证点，你如果看到那个人舌根有一块黄苔老是不退掉，那就代表他的心脏被一层热痰包住，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同时具有糖尿病、心脏病跟高血压三个症。因为厥阴膏肓有病的时候这个地方里面有痰，他就说吃乌梅丸之后，诶，这个人那个痰会从大便里面排出来，然后他这三个病都好。这就是六经的那个方子厉害的地方，就是从厥阴进去就把这个隔膜之间的东西拿掉了。那这里是讲一讲这个心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一直以来不很清楚。所谓不很清楚，就是说即使像尼海夏医术那么好的人，他还是会说中医讲过啊，心是君主之官不会受邪， 所以现在还有那么多心脏病，本来都是人类不应该有的，这些都是吃西药毒出来的，就是被西药毒了，所以才有心脏病，不然的话君主之官怎么可能受血。这个话其实讲的不对，现在那些心脏病汉朝的时候都有，就是金匮要略讲的胸痹，只是那个东西在传统的中医思考不可以放到，不可以称之为心脏，如此而已，只能称之为心包。可是这个观念是比较传统古老的中医有的，你要现在问，现在一个随便路上抓一个中医来问，中医说的心是什么？心脏啊，就这样。因为心包是心脏是无形的形而上的东西，那我们人中国人不能开天眼看灵魂已经很久了，所以随着时代的流变，大家当然是比较专注于有形的物体上面，所以渐渐的话到底什么应该是心脏，什么应该是心包，渐渐就不会那么清楚了。到了今天，等到西医学进来的时候，这个在跳的东西，如果我们中医学根底很深厚的话啊，这个在跳的东西，这个英文叫做 heart 的东西，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我们的中医名词应该叫做虚里，对不对？位置叫做虚里，就不应该叫心脏。可是大家已经中医也混了，所以这个跳动的东西解剖了，告诉你有这东西，然后这个是心脏，心脏就变这样。所以那也没办法，因为中医自己都搞混了嘛。那你说中医古代解剖学那个东西是不是叫心脏？的确是叫心脏啊，那也没有错啦，就是可能已经渐渐混淆了啦。因为《黄帝内经》虽然讲得很完美，可是最惨的一点是没有附插图，所以插图都是后代人补画的，那你挖来挖去就挖不到心脏，就拿那个在跳的那个东西叫做心脏了嘛。所以观念就变这样。那这个是形而上的问题啊。那我们要讲到五行里面的这个运化了。我很想把五行交给同学，是因为外面有一些非常医术非常伟大的医者，他的五行观念我觉得停留在一个不太完整的观念。比如说有一位医术非常非常伟大的医生，他就说啊，火的性子就是上升，水的性子就是下降，木的性子是扩张，金的性质是收敛，土的性质就是稳定。这你说他有没有错？那当然没有错啦。可是我总觉得这样子讲五行有一点像是随便讲讲。如果你要把五行跟五脏的关联性以及情志的关联性结合在一起的话，这个讲法是相当不够好的。那我们就来从水开始讲。如果用五行相生，我们应该是木火土金水这个顺序，木生火，火生金，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就是春夏长夏秋冬，应该照这个顺序来讲。可是我们不要这样讲，我们照这个天一生水的讲法来讲，就是五行里面讲的天一生水啊，地二成火，风三生木，这个顺序来说。各位有没有想到这个宇宙一开始要怎么样具象它自己？就如果上帝要让这个宇宙存在，他必须让这个宇宙先有什么。我那个时候第一班的中基课，我就说上帝好像是说先有光是吧，然后那个学生就跟我讲哦 no， 因为他们那个学生是基督教信徒，他就说圣经写的是先是一片水。那这在我们宇宙的开始是蛮有点意义的，宇宙中一定要先开始存在着一个媒介体，把另外一个世界的那些高次元的能量变成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具现的能量，这个宇宙才能存在。那天一生水，地二成火，如果你要拿来讲宇宙的形成的话，有一点像是什么呢？就是先产生了基本的原子氢原子，然后又分化出其他的原子，然后这个氢跟氧合成水，那有一种重氢会跟氧合成重水， 那个重水会产生核爆，然后有了核融合开始才会开始有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恒星的这些热度，它的来源是氢的核爆，那就氢的核融合，而氢的核融合的来源是水。所以就连你要说这个宇宙的开头也是先要有水才有这一连串的反应，如果没有先有水的话，这一串的反应是不会开始的。所以宇宙如果是一个纯能量的宇宙的话，那就是就没有办法有现象，所以它必须有一个物质的基础。那我想这个当然我相信同学可能会觉得太扯了，但是这东西我这样子说只是在说一个象征物。这个象征物是什么呢？好比说中国人说水是颜色是黑色，那我们就再加一个象征物进来。黑色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有那些波长很短频率很高的光，比如说什么紫外线或者各种颜色的光，你被黑色吸进去以后，它都会变成远红外线热波再放出来，也就是那些比较精妙的高等的光遇到了这个黑色都会被吸纳进去，然后变成热能，比较原始的这个热能放射出来。那这个过程如果要说中国人的水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有一样东西它从更高次元的世界去吸纳了一些东西进来，然后把它具象成这个次元能够看得到的现象，那个就是中国人对于水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说水这个东西，水神叫做什么？叫玄冥。它来玄冥就是我们中国人说冥冥之中会有报应，那个冥冥就是你看不到但是是存在的那个世界，水就是通往那个世界或者那个世界通往我们这个世界的媒介体，这是我们对水的看法。那这个如果我们要说现在这个世界水所扮演的角色的话，我们首先知道在物理来讲水是比热最高的东西，这知道吧？要让一克的水升高一度所需要的热度是高于一切物质的，水是宇宙中比热最高的东西，所以它可以蕴含的热能其实是最多的，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现在那个成品书店什么都有卖那种书，就说什么水的结晶啊，就结成冰那个，然后你如果给它很好的念波它就结得很漂亮，如果给它不好的念波它就结得很不漂亮，就是竟然人的念波，这是高次元世界的存在，是灵的世界的存在，灵的世界的存在你如果灌注到这个水里面，它能够呈现出这个世界的现象给你看到。其实这样的事情可能在世界上发生很多，但是能够让你有物理性的证据的就只有水。所以它能够收纳这个高次元的所谓念波的世界的东西，呈现成这个物质世界的现象，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什么念大杯水，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一个 很微妙的感觉，就是念大杯水感觉比较有效。如果你拿一片苏打饼干然后来念大杯咒，你吃下去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有效，因为它里面水分不够，所以还是水最好用。哦，就是有这种感觉，不然的话应该不用念大杯水，对不对？应该那个病人来直接指着病人念就会好啊，那个也不用喝那么麻烦，所以就觉得好像水比较能够当做一个好的念波的导体，它可以承载最多的念波，哦，然后慢慢呈现出该有的现象。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段落说什么，郭店竹简里面有一篇太医生水啊，他说啊，太医就是那个宇宙创始的那不知道什么东西啊，那他说太医生水，水反腐太医，就是宇宙间呢，就是这个 太一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们中国人说是道，说是自然，外国人说是上帝都可以啊，反正就是有那个东西就好了。那他生出水，然后水在帮助他形成这个天，然后天在帮助这个太一，然后再成地，然后后面就，然后意思就是说有水要再加上什么，有水再加上什么，它就慢慢形成各种现象。然后他就说，然后天地相符，然后变成神明，神明再变成阴阳，然后阴阳再形成四时，然后四时再形成这个苍热，苍热就是寒热，然后寒热再形成湿燥，然后再有各种现象啊。那它这个东西的逻辑，其实我们不要细看，大意就是讲说，如果一开始没有水的话，很多事情不能发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在我们人的身上对应的水的脏叫做肾脏，对不对？所以中国人的观点认为说，胞胎在受孕的时候，一开始那个胞胎就像一滴水，然后呢最先分化出来的东西就是命门。那当然西医就是说不是哦，我们胞胎最先分化出来的东西不是肾脏哦，可是中医认为的那个一滴东西，那最先那一个那一滴水一样的胞胎，其实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水，那个就是我们说的精啊，就是五脏藏精的那个精。那从那一滴小小的那个精里面，这整个将要降生到世界上的灵魂，可以把它的整个灵魂慢慢复制到这个肉身上面来。那这件事情就是以那滴水当做介质，而这样子做了之后，当这个婴儿已经成型了，他的这个灵魂很多东西都已经慢慢现象化成一个肉身的时候，那一滴水留在人体的地方就是人的这个两肾中间的命门。所以命门里面我们会把它当作是有一种能量在那边，那个能量会在那个就是说我们好像会觉得说，一个佛陀死了以后，他的那个死前做过的那个沙罗双树啊，都会一直有一种佛的震荡啊，所以大家还要去朝拜，对不对？同样的，就在命门的那个地方的周遭，其实人体也呈现了一个特别的场域。那个场域在中医来讲就是肾脏以及它上面的肾上腺，可是西医就会觉得说，哦，肾脏是泌尿系统，肾上腺是内分泌系统，就把它拆成两个了。但是肾上腺里面有什么？肾上腺一直到人很老的时候还有未分化的干细胞，哎，那未分化的干细胞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可以变化成分化成各种细胞来修补你的身体，对不对？所以肾这个东西它里面藏有人类最接近婴儿的东西，本来这东西应该是人脐带血拿抽掉之后就没有了，但是在人很老很老的时候都肾上腺里面都还有干细胞。那有做过实验说，你把小老鼠的脑破坏，我们都说神经死不能复生，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把小老鼠的肾上腺磨碎打到它的脑里面，破坏的地方都长回来哦。所以这就是人所具有的未分化的力量，而这个水好像不固定什么形状就可以变成任何形状，这个性质这个象征物也印证在这个事情上面。那这个东西也可以说是物质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人的先天之气。所以明朝那个很会帮人补肾的那个医者张景岳，张介宾，外号张守底啊，他就说人本来中风啊，什么神经坏掉都不能复生的，可是呢如果你很会补肾，补三年有希望复原哦。那后来日本的金方家用这个方法，什么吃肾气丸，然后做一点加减，把里面的那个附子改成乌头哦，那个中风瘫痪的人吃了五个月那种肾气丸就恢复了哦。所以既不要去救他的什么淤血，也不要去修他的这个不能复生的神经，只要你把肾补到够好就可以再复生。只是可惜的是会中风的人肾都已经很虚了，那些老人家又想要求活命要怎么办？那个我真的听过那个有钱的老人家，他是为了要活下去叫人家把那种未分化那个什么叫做什么胎盘还是什么那个东西啊，就是 用手术埋入他的大腿，然后慢慢分出来，慢慢散出来，用这样的方法来延长寿命。那我想我们学中医的就用一些植物药就可以了，不用用到这些东西这样。但是就是有人在大腿内侧埋胎盘这样子，就人想要活下去，有的时候会做出蛮惊人的举动。那么肾呢，在我们《素问》那个《铃兰秘典论篇》第八啊，他说有一个第十点说，肾者作强之官，技巧出焉，对不对？ 嗯。 那有人就考据古时候作强之官是什么官，因为铃兰秘典论就是把一个人体的各个脏腑都当成一个官，好像一个国家一样，谁是国王谁是大臣这样子啊，心是国王，然后痰中是大臣这样子，那个痰中可以算肺也可以算心包啊。那肾者作强之官，那有人就考虑作强之官是什么官，作强之官是古时候的那种修房子的水电工，就是如果你的房子烂掉了，他可以帮你把房子修起来，那叫作强之官，就帮你糊墙的啦。今天夫妻吵架把墙打破一个洞，那就作强之官来修。那我们中国传说里面水神又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叫做共工。那共工就是好像大家的工人，还是说众志成城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就是跟作强之官都有一样的意思，就是他能够帮你修补很多东西。而这个修补很多东西的力道，因为我们现在人肾都不够强，所以他等于没有这个力道。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其实人的肾本来有这个力道存在的。那么我们现在来把这个玄冥也好，或者是作强之官也好，还有他作强之官什么技巧出焉也好，我们来对应到人的情志上面来讲，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从前在上课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说，人的肾脏，因为它就是带有这个从另外一个世界把能量具象化到这个世界那个媒介的这个角色的这个场域，这个能量的场域，所以它的整个所属的情志以及它所属的怎么样可以伤肾都会有关系。怎么叫做有关系，就是说你如果在你的心中有一种心灵上面属于这个领域的能量被破坏了，你的肉身的肾就一定也会遭到破坏，就你的生殖机能或者是你的肾该有的功能就全部会一起被破坏。这是一个连在一起会共鸣的东西，就像人生气肝会遭到破坏，那个不见得是内分泌，那个是能量上跟那个脏的脏性会互相共鸣，这是一个共识性的这个感应现象啊，这是一个感应现象。那肾这个东西呢，我们从物的角度，我们说它是作强之官，是修补人体各种的细胞啊，未分化的细胞。那如果从心的角度来说呢，其实它最重要的能量就是一个人的志气。那我这里要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说肾藏志，就是人的志气的能量竟然是住在肾里面的，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因为啊，我们说这个人的志气很远大，其实志气它真正的本体是什么东西？其实志气真正的本体是，我讲一个童话故事好了，就是像什么有一个叫做青鸟的童话故事，他们有一个国家叫做婴儿国，那婴儿国在天堂，那里的每一个小婴儿在出生到地球上以前都要先学好选好我这辈子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就比如说在天国先学好要怎么样经营事业，然后这样子他才能够投胎到人间以后当个王永庆。也就是这一生你要做的事情，其实在你出生以前已经有一定的规划，那这个潜意识已经规划好的蓝图，你出生到世界上过了婴儿时期以后就把它忘记了。可是 隐隐约约那个蓝图会督促你去做一些事，那个莫名其妙 会督促你去做一些事，而你在做那些事的时候，你会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觉得做这些事情我特别快乐，然后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力量去做它。这个东西是一个志气的雏形，就是这样子，这是一点。那至于说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通常说有志气的人能够突破困难，没有志气的人就会很难面对困难。那这个各位不要忘记，肾藏志，而肾所主的情志叫做什么？叫做恐，恐惧的恐，也就是在里面有一个对立的东西，就是让你的肾好起来的能量叫做志气，让你的肾坏下去的力量叫做恐惧。而为什么人的恐惧跟志气会结合成一体呢？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人为什么会恐惧？其实我们人会恐惧，就是因为我们忘记我们人的灵魂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将要回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所以才会对于任何我们肉身的得失会有很大的害怕，害怕受伤，害怕失去。那当你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有志气的人，其实真正的有志气的意思是这个人的灵魂上还有一种感受，那个感受就是当我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候，我觉得我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不是只有我孤单单一个肉身人，我很可能出生以前就已经算准我要面对这个困难，我的潜意识已经准备好对应他的方法，只是我没有把他叫出来。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就叫有志气，没有这样的想法他的恐惧就会加倍。或者有一种人，他会觉得说我是宇宙中的孤岛，我是孤立无援的，面对这困难我就完了，我就毁了。这种孤岛观念的人就是没有水的性质，我们都说一滴水融进大海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功效。那有志气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会觉得面对这困难我可以有人帮我，或者就算没有人帮我，可能看不到的上天他会引导我去做出最正确的选择，把它克服。也就是有志气的人会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觉得说那是上天要我完成这一段人生之旅，这样我的灵魂就会更进步，用一种很正面的角度去面对这个困难，这叫做志气。所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虽然是一个人，但是没有关系，可能在我的潜意识的世界有一般人说的神佛菩萨，或者是上帝，或者是守护灵指导灵在帮忙我。就是有志气的人是不丧失这种感觉的人，那没有志气的人就是丧失这种感觉的人。一旦你丧失这种感觉，你的人生我告诉你是充满恐惧。没，因为没有人可以单单靠自己活在世界上的，没有人，我们每个人活都是需要每一个别人来帮助我们继续活下去的。那同样的，你活在世界上面，你不要以为你只是你一个人在活，是整个宇宙在拖着你活下去的。如果你有那种跟整个宇宙脱开的感觉的时候，你的志气就没有了，你的恐惧就会加倍了，这样懂吗？这是一个非常心理学的逻辑，我这样讲会不会太难？听得懂吗？啊，那所以呢，我才会跟人家讲啊，失智或者恐惧都会极伤肾。这个只要人呢、一恐惧，命门火一定会立刻熄掉，你知道吗？人的这个六经里面的太阳经啊，是在人的督脉旁边这样子流过的。那太阳经里面走的气是寒水之气，那人的督脉有一条络脉叫做掌强，掌强这个络脉啊，从那个督脉通到太阳经，也就是督脉跟太阳经，督脉在正中嘛，太阳经在旁边嘛，这就是一块的，就是这地方算一个区块。那太阳经输布了那么多寒水之气，其实人体里面是要靠这个肾啊的命门火 把这些冷水器变成暖水器，然后慢慢往这个地方蒸上来，然后过到人的这个后脑勺的时候，人的这个后脑勺有开四个穴道，两个穴道两边各就算四个吧，还是有一个是中间还是三个，就是风池穴跟风府穴。这个风池风府就是你人体啊、哦、开一个口，让外面的阴气能够透进来，也就是说这个充满了阳气的水气过到后脑勺的时候啊，这个阴气从外面通进来，然后这个水气就会开始什么结成云，开始下雨，就像你的头上一直有一个东西会这样子下雨下下来。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水精之气。我刚刚说的整个过程全部都是形而上的存在，你懂吗？这是一个水之气被人的命门火蒸动上来，然后经由外界的这个阴气，这个阴气也不是冷空气，懂吗？虽然跟冷空气有关联，但是不是，就是整个是灵魂上的事情。然后呢，这样子落下来，然后这个东西能够落下来的话，你知道人会怎么样？为什么现代的人只能活100年，太古时候的人可以活1000年？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因为人的五脏只要一直上火，就一直老化。那只要这个水，这个能够被命门火蒸动上来的水非常丰沛的时候，五脏的火会被它浇熄。所以呢，有一句《素问解经纬论篇》第八十，那是《素问经》的倒数第几句话，说：“服一水不能胜五火，故木盲子盲。”有没有看到那句话？就是如果你的这个水精之气不能运转得很好的话，你的眼睛会忽然瞎掉，就是脏器会有忽然的老化发生。就这个水气太重要了，就是帮助你内脏各种，就是你各种身体的那种发炎啊、什么损毁啊，这些东西都可能帮你修。而这个东西它所运转的是气的世界的水晶之气，可是在物的世界有一个非常惊人的现象，就是人身体里面实际存在的水分会被这条水晶之气引导。这个我们现在不能细讲，但是像伤寒论你就会学到，人感冒的时候就是这地方受这个后脑勺受邪，有的时候那个邪气冲撞的太厉害哦，这个水，这个热水器啊，还没有到头顶，就先在山坡地就开始下好雨了，然后那人就会狂泻不止。那个狂泻不止，就是你水精气原来要过到头顶，才能跟你的这个六阳脉接触，才能够润你的五脏，可是还没有到就被打下来了，哦，那个人就狂泻不止，感冒会狂泻不止，那就是因为水精气被截断，那水精气这样流下来，就全身的水的那个循环哦，会受这个水晶气的调动，这是非常物心合一的一种思考。但是这有这个现象，所以非常可以这样看待。哦，刚刚讲的都是灵的世界，所以各位都知道什么练内功就要练这个东西，逆运河车嘛，对不对？就是要把这个水晶气运上来，这样你的身体都不会老，都不会老，进阳火，退阴符，啊、哦，这样子。就五脏要不老，就靠这个。所以叫为什么补命门火，大家都那么大声疾呼补命门火补命门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唯有命门火够才能让这个水晶之气源源不断的。所以像那个什么高血压也好，暴虾跟暴龙啊，其实很多这种病哦，中医都是用真武汤代医，真武汤就是一个大补，就是大补肾阳的药，然后运转这个水气的药。那你会说我是瞎掉欸，你跟我吃大热药有什么关联？我已经因为眼睛太过上火，细胞烧坏，然后瞎掉了，为什么要给我喝大热药？对不起，就是药，就是为了这个一水能够上来，火才能够灭。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啊，也是肾跟命门在做的非常伟大的一件事。那如果你不知道这么伟大的一件事的话，你就不可能认识中医所说的肾，因为这个东西不在西医的解剖的范畴里面。这是人的一种运行的内力，是这样子。所以你就说中医跟西医认识的人体其实很不一样，就整个肾最重要的这个运作，我们是把它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那我们中医里面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如果用跟西医相对比的话，就是我们认识的肾是完全形而上的，这怎么办，对不对？那这个我 讲到这个肾的这个水精之气的运行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我们只要一恐惧，马上后脑勺就僵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真的被吓到的时候，后脑勺会立刻僵掉。因为后脑勺不僵，是那个水精之气能够顺利的运送上来的时候，后脑勺才会不僵。如果你一恐惧，命门火会立刻袭一下，然后你的后脑勺就会僵掉。这样懂吗？所以如果你常常在紧张在恐惧的时候，你可能天天都觉得后脑勺僵掉。那后脑勺僵好不好？非常不好。因为你不要说这个风池风府穴是开个口让阴气能够进来啊，任何那些奇奇怪怪的幽灵啊，要平移在人的身上也是从这里进来。如果你的命门火很旺，这条水晶之气像一条急流这样子过去，他们不敢往里面跳，就是可以有元气把它挡在外面。如果没有命门火，人就会着魔了。所以当我遇到有着魔的病人来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他着魔？因为他一进来坐定，我就觉得后脑勺有东西在刺啊，就是一定会有的感觉嘛。因为魔要进来要走那边嘛，所以赶快吃补肾药来挡魔啊。这个有人提出那个什么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面一个故事，就有一个人啊很老才看到个鬼啊，跟他讲说我是你的冤亲债主啊，跟你要求和解啊。他说那你那个人就问说你跟了我多少年，他说我已经跟你30年了，那你怎么早一点不来？他说因为之前你的命门火还旺，所以鬼不能靠近你，那现在呢你的命门火已经衰了，我才能够跟你有所沟通，那个我的能量才能介入你的能量让你看到我，你老了才能看到鬼，是这样说。好，所以这是命门火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那我之所以讲是这个后脑，是为了讲后脑勺僵，就是情志会影响到这个命门火的状态。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有谁可以给我解答。我在某一个状态下，后脑勺会很严重的不舒服，就是当我冤枉别人的时候。所以我现在在骂人的时候，只要一开始骂，我就觉得后脑勺马上硬掉，我马上就不敢再骂。我说我一定有事情搞错。我在我不知道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反应哦。也就是说，肾这个东西，它的那个能量，这是通往一个你未知的世界，好像是一个潜意识的网络。如果你跟这个宇宙真实的宇宙有所不合，它会切你的，会切你的光哦，很可怕。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而且有一次最丢脸是什么？有一次人家冤枉我，我那是无辜的，可是因为他讲得很生动，所以我以为他说的是真的。然后我就他说我不对，我也以为我自己不对了。然后我那时候后脑勺也僵掉了。然后后来想一想，他觉得不对啊，我没有犯到他说的那个事情，是他那个整个故事讲得太曲折，以至于我被带歪掉了。就是，然后我就觉得原来自己冤枉自己也会后脑勺僵掉的。所以如果有人用一种权威角色责怪你，而你觉得你后脑勺僵掉，那很有可能你是被他冤枉的，你不一定要认错，好，但这是可能性，我不知道，说不定你只是恐惧所以后脑勺僵掉啊，这很难说。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在人生中体验到这个身体感，但是在我身上非常清楚。好，那我就说我们肾是做强之官，技巧出焉。其实这个做强跟技巧，我们如果用有形的世界来看它，它又是什么呢？就是有形的世界讲最低级一点，就是啊，男人在发生性关系以前那个状态叫做做强，那女呢为悦己者容叫做技巧，是讲最低级。那另外一点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屈挠，这叫做做强。然后遇到可以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能够发挥创造力开出一条路，这叫技巧，懂不懂？就是各个不同层面的做强跟技巧都可以说，因为肾它本身可以带到这么多不同的层面啊。那这个技巧如果是创造力，那又有什么技巧是这个色情的这个表现？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要保养皮肤啊，又要上健身房啊，那这也是一种技巧。那在中国丹道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说，这个人的元气啊，这个东西，这个河车就是从上面这样转过来的，这个 他说顺则生人，逆则成仙，就是他认为人的这个肾脏里面这个精本来就是要顺着，就是随便它堕落就掉下，然后就变成繁殖后代的力道，对不对？可如果你把它保住，能够这样子反过来逆运河车上去的话，那它就会让你成仙。在这里啊，我有一点话要讲，因为这么说，所以中国人有很强烈的这个身体保养观，就是人不可以泄精。其实我觉得这东西是邪道。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肾的这个气本来就有可能变成你的创造力，或者是你的性方面的能力，它要上到灵魂或者下到肉体都是可以的，反正下到肉体以后也会创造出新的人类嘛，所以都是一种创造力。那人要怎么样才能够不觉得他变成性欲的俘虏呢？就是很多人说这个男人是下半身在思考的，对不对？我认为有一个方法，就是我的人生中体验过一个方法，可是这个方法很少有人有体验。就是如果我所追寻的，比如说我很喜欢教书或者读书或者什么事情，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有很大的进步的时候，我会非常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是那个快感比 sex 大。而且一旦你得到了那个意到进步的快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性欲。就是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件事情的话，那你就自然没有性欲的问题了。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做到这个意道上面，这自己的心境修养或者功夫上有所突破的话，一味的禁欲只是让人变色情狂而已。就是一定要有那个更高层次的东西你练出来了，你才能放下这个比较低的系统，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就像中国人从道家之徒开始就一直有一个很糟糕的误解，就是都讲空嘛，都讲无为嘛，所以认为道家是只有非没有是，其实不是的。道家思想以及这种修炼的思想都是有大事，所以才能踢掉那些小非。正是因为你有创造力，得到的快感有那么大，所以你才会觉得做爱不够看，看懂吗？是因为你有更大的快感存在，才能放掉这些小的快感的。就像我的恩师在台大教书教十年，他就说十年来他一直在验证孔子的一句话，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他觉得说他这么努力做义道的追寻，那他也不结婚，他也就是每天练太极拳，有所进步就高兴得不得了这样子。那他就说这些小朋友大概你不管他诗也好，文章也好啊，这个道德的修养也好，努力功课也好，大概遇到他的男朋友女朋友给他搞什么飞机，都一定是先飞奔往他男朋友女朋友那边去。就是他教十年，他觉得他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对于这个意道的快感可以大过这个 sex 的快感的。就是人很难突破这个临界值啊，但是唯有突破这个临界值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力量你用在这地方你就没有性欲了。不然的话其他的禁欲我觉得都讲得很假，就以为你只要不泄就会有能量，没这回事。能量要进步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大家有这个基本的观念。那就像我有时候在我另外一个读书会的时候，有的时候说会鼓励那些学英文的同学，就说哎，你不要怕面对未知，其实你这辈子会有机会学日文，或者这辈子有机会学英文，很可能你前辈子跟这个语言都已经有一点缘分了，不然的话可能这辈子都不会遇到，就这能量跟你太不同类，你不会遇到。所以你要假想你是有一个前世是日本人，有一个前世是英国人。那当你我们做这个翻译练习，如果你不会的时候，你就要硬的像一个提款卡一样把它从你的潜意识里面把它提出来。那我这样子要求之后， 一起做翻译的同学的确是有明显的进步，就是不要遇到什么事情就先假设我不会，如果不会你就生出那个会，就是任何进步都是无中生有的，你要相信你有那个圣气存在，有那个潜意识的网络可以让你提款，你有一个有钱的老爸、哦、就是要有这种观念，你的志气才会长得出来，这样子，这是一个长志气的一个小诀窍啦。那至于说失智这个问题啊，但恐惧伤症已经知道，我们中国人说肾主二便，就是大小便是肾在管的，所以吓到极点会狂拉肚子的。一个事情怕到极点会肚子狂拉，你们可能没有怕到那样，我是怕过到那样子，屁滚尿流听过吧啊，那就是吓得不得了会有人出现的成语啊。那还有呢，肾呢，它会跟人的头发，因为肾主骨。为什么肾主骨？因为肾是这个炼藏这个能量的，所以它一定是对应到人的最里面的器官，懂不懂？骨头是最核心的地方，所以它一定是对应到最里面的。那骨头里面有骨髓，骨髓到底下面头顶，所以头发也是肾在管的啊。所以有人什么一夜白头，对不对？太恐惧了，太焦虑了，一个晚上头发都白了啊。所以这个也关系到肾，那这是一个一般俗话说的这个对应点。那我上次讲到说，如果人失智的话，肾精就会没有哦，肾脉会没有。就你打这个肾脉，哎，怎么这个人没有肾脉？我上次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很有兴趣到日本去学美术，可是爸爸妈妈逼他到美国去念气管。他在美国念气管的这些时候啊，就没有肾脉。那那个人那时候他回国一下下，我把他脉，我就说哦，这脉太可怕，因为他每天那个脚都是冰冷的，就天气稍微冷点，脚是冰冷的，就是怎么样去裹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暖回来，就非常惨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人肾脉没有，要怎么救？然后我就觉得说，除非你吃很多补肾药。可是很奇怪，没有肾气的人，他跟这个补肾的药会有一种很奇怪的物以类聚现象，就是他会这个药不是动不动就搞，不小心就搞丢，不然就忽然动个念头说啊，那我先吃别的好了，这以后再吃。就是那个补肾药他吃不进去，就是会发生莫名其妙的阴错阳差，他就是会弄成他吃不进去，就跟他的能量，他的目前的状况太无奈，跟这个能量跟肾气太不同类，所以补肾药都吃不进去啊，就是这样一个怪现象。那等到他后来呢，三年两年熬完了，回到台湾了，做他自己喜欢的工作了，又问我说：“哎、欸、，JT 啊，我在吃那个什么一个很不补的药，叫什么中降汤还是什么的。”他说：“这会不会好？”我想说：“你那种烂肾啊，吃中降汤，我又没有放几斤附子，怎么可能补得回来？”他就说：“哎，随便吃啊，吃几年再看啊。”他就忽然冒一句：“可是我脚已经暖回来了。”就当他回到他可以合乎他志向的环境，他的肾脉就回来了。啊，这是人的肾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说，如果那个人的潜意识有他一个这一辈子要走的蓝图，你把他推到另外一条轨道上，他的肾就毁了。所以我非常不主张把小孩子逼到哪里去念什么东西，因为非常惨，那个恐惧是真正的恐惧，因为你会知道，其实一个人会有好朋友，很可能跟他前辈子都有关系。就是我们一群人，什么十年修得什么同团度，对不对？你身边有一些人会帮你，跟你志同道合，这都是有一些缘分的。你把他硬丢到美国去，他美国他身边那些人跟他不一定是有缘的人，所以他会到处都得不到任何帮忙，那种情感上面、实质上面的那个互动都会变得很糟糕。所以这些事情都是要考虑的，但这些事情讲来讲去就是在传达一种信教，对不对？我们在讲什么人有前世，人有什么人生出生之前有人生大纲表什么什么，就是在讲一些很像宗教的问题。但是我可以不讲这些问题，就单讲一个肾气。但是我觉得从肾气的这个观点里面，你就会去依照逻辑推测说人有这些东西，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中国人的肾气就是屁话，这样子。那这个，如果一个人是处在失智的状态，他的这个性欲也会变得特别的大，因为他肾气没有机会往上走了，他人生的那个进步已经被切断了。所以，那有些人失智是那种玩物丧志型的，那种人性欲也会变得特别的旺盛，就像那些我 因为有些认识啊，就像那些漫画迷，他们说什么御宅族那些族群哦，就是每天不停的打手枪的那个男孩子非常多，因为对他来讲就是玩物丧志嘛。你说沉迷在漫画世界里面，不面对现实世界，我跟你讲，凡是不能够面对现实世界的人都算是失智。你说有些人他是热爱一件事情成为专家，像你要说我是中医的御宅族，我也只好认啦、啊，对不对？可是我没有不去面对现实世界啊，我面对现实世界的能力还是一天在一天在增长当中啊。可是如果你是因为不能够好好面对这个现实世界而逃避到一个上瘾的活动里面，那个上瘾可能是集邮，可能是看漫画，可能是谈恋爱哦，你懂我的意思吗？人有各种上瘾的模式，有人有爱情上瘾症，对不对？一天没有人爱他就活不下去。这所有的上瘾都是因为这个人他没有足够的志气让他克服他生活中的现实的种种，以至于他对这个现实产生了很大的不满。所谓的不满现实，就是他没有力量去填满摆平他的现实。所以我常常觉得，你要如果像我不满现实，我第一件事就是切断我的现实，这几个人不往来，那几个人不往来，让我拥有一个我可以摆平的现实，这样子我也比较不会不满一点。那这种不能去摆平现实所导致的不满现实呢，到后来呢就变成了一个沉迷于一个什么小圈圈的这种上瘾活动，这样懂吗？那凡是这个沉迷于上瘾活动的人，有很大的比例他的性欲是无可压抑的，因为他的肾气只能往下不能往上，因为他拒绝去成长他的肾气、哦、这是一个、比较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那另外呢，有一种失智、啊、是一般人不太容易看出来的，那个要心理学学到眼睛很贼才看得到。分成两个面来讲，一个面比较简单，就是这个人随时也是真心的，可是他随时也是耍假的。就是有一个人，我们的朋友啊，他早上说减肥是女性一生的事业，我们要开始发奋减肥啊，到了下午跟同事讲，后面那家店蛋糕吃到饱，我们去吃吧。他随时也是真心的，随时也是讲讲就算了的。因为智这个东西代表你的能量能够确确实实处理到一个什么结果，那个力道。如果你没有这个力道的话，随时都在真心，随时都是在耍假。像这样子的人，他会人生中产生一种现象，就是比如说哪个朋友家里面出了一个什么事，他就会在那边悲愤的不得了，遇到人就在那边感慨说：“哎呀，那个人怎么那个样子，真是糟糕啊！”然后甚至会为那个无关的人落泪。可是呢，那个人家出事，所有认识人都去帮忙了，也就这个落泪的人不去帮忙，就只有不去帮忙那个人有时间感叹，去帮忙的人都忙死了，没有时间感叹。就那他到底是对那个人真的有爱，还是假的有爱？我认为的真正的真是有去帮忙的人，可是他在这个旁边当旁观者，然后拼命在那边为他感叹落泪，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很真啊，对不对？那这种自己觉得自己很真，我也不能说他情感是假的，可是以行为的结果上来讲，没有一点点真的人，其实这样子的人肾气也就毁得差不多了。我说的是，如果以后你们有一天要帮人补肾的时候，这些人要提防啊，懂不懂？就是补肾药不要开到这种人身上去，因为补不了，他的灵魂那边的那一头的破坏太大，这个肾体不是你一包药两包药可以救得回来的，这个很可怕。那另外一种最近那个心理学啊，跟那个什么 New Age 挂钩产生的一个东西，那个也是很伤肾的活动，叫做假诱导。就是现在都说我们人的左脑是理性思维，非常的死板，我们的右脑是灵感感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象征，什么意象，什么有的没的，反正就讲一大堆啊。所以我们要活在右脑里面，然后我们不要活在左脑里面。有没有听过这种类似这样的论调，叫发挥人的右脑？ 我可以告诉各位怎么样可以发挥右脑的力量。王道就是你练庄子的齐物论，练到你的左脑没有一点瑕疵，这个时候你的左脑就可以当灵媒，什么右脑的能量都接得进来。就是你的左脑，你不被自己的观念所左右，你不被自己的成见所困惑，然后你的思想不会乱动感情，心里面没有浮动。就是当你的心能够真正的心如止水的时候，你的右脑会进得来。那个时候你才是你能够跟这个看不见的灵界有所沟通的时候，否则杂讯那么大，你那个天线沟收不到东西。可是现代的人都是本来就是一个情绪波动很大的人，大家都笑他不懂，没有逻辑思考，这个理智思考很烂，是感情的动物，然后被人家嘲笑到不行了，忽然听说有个东西叫右脑，然后很受尊敬，那东西是什么理不非理性的，很活性的，然后就说哦，那我是右脑，那是左脑很烂的人，不是右脑很强。那个完全不一样。要分辨那个自称自己是活在右脑之中，充满爱，充满生命力，然后充满了灵感，什么事情凭直觉而活。我跟你讲，除非你的心能够练到没有杂念，否则你不要跟我讲直觉哦，直觉是会受你的现有的观念干扰的东西哦。然后那种人你说怎么办？就现在世界上那个学心理学些学 New Age 的好多这种货色，你知道，妖魔成群。那怎么试探这种人？我教你们一招啊，就是凡是真正没有失智的右脑，什么话你跟他轻轻点一下，他说对，你说有道理，以后你看他的行为，他就会照你说的去做。那种假扮右脑的那种疯左脑的疯狂的左脑的那种骗徒，你跟他讲什么，他就会说啊，你讲的好好，我好欢喜赞叹，我甚至在你面前掉下眼泪，然后说他很感动，然后之后看他的人生完全照他原来状态活，绝不会真的接纳你的意见。就是说上士闻道立刻就实践他啊，就是说只有一接触到你的观点，马上就能够把你的这个讯息纳入他的生命的一部分，那个才是真正有右脑的人。那现在他有能力接受这个宇宙给他的善良的情报，这样懂吗？即使是别人的一句话，他也马上能够接下来变成他人生的一部分。没有这个作为的人不算是有右脑的人。那些假左脑那好会假扮哦，那听你一句话都欢喜赞叹哦，那知道啊，谁理你啊，对不对？所以最后今天的课在结束以前，我就说人会分阴阳这个东西啊，我们说气属阳，血属阴，会有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可是唯有人的肾不能这样分，因为肾里面是一定是命门火那个肾阳，蒸动的那个太阳寒水气的那个肾阴，才能产生人的这个气。所以肾气这个东西是肾阳跟肾阴结合的产物，唯有这个肾气不能够说是肾阳啊，这是一个特殊在定义上面不一样的地方。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教到这里啊。那关于肾脏的这个在肉体上面一些其他的运作，以及膀胱的气化，还有一些这个补肾药，那我们下堂课再教。好。